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三章，格兰芬多对拉文克劳第三十八集。 看起来罗恩和赫敏的友谊到此结束了，彼此都恨得牙痒痒，哈利不知道他俩怎么才能言归于好。罗恩生气，因为赫敏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克鲁克山想吃斑斑这件事，没有费心好好看住克鲁克山，而且直到现在还想鬼称他是无辜的，并建议罗恩到所有男生的床底下去寻找斑斑。而赫敏则情绪激动地咬定罗恩没有证据证明克鲁克山吃了斑斑，说那几根姜黄色猫毛大概从圣诞节就在那里了，还说自从克鲁克山在神奇动物店里砸在罗恩脑袋上以后，罗恩就一直对他抱有成见。哈利私下里相信是克鲁克山吃了斑斑，当他向赫敏提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一点时，赫敏也朝哈利发起了脾气。 好，跟罗恩站在一边吧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 他尖着嗓子说。 先是火弩箭，现在是斑斑，每件事都是我的错，对吗？别来烦我了，哈利，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呢。 罗恩实在难以接受他的老鼠的离去。 好了，罗恩，你以前总是说斑斑多么没劲。 弗雷德安慰他说。 他很长时间都病恹恹的，年老不中用了，突然一命呜呼对他来说或许更好呢。嗷一口，他大概什么感觉都没有。 弗雷德， 金妮气愤地说。 他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罗恩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 乔治说。 有一次他还帮我们咬了高尔呢。 罗恩难过地说。 记得吗，哈利？ 是啊，没错。 哈利说。 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。 弗雷德说，忍不住要发笑。 就让高尔手指上的伤疤成为对他永久的纪念吧。哦，好了，罗恩，到霍格莫德去给自己买一只新老鼠吧，这么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呢？ 为了让罗恩高兴，哈利做了最后的努力，劝罗恩陪他一起去观看格兰芬多跟拉文克劳比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，等训练结束后，罗恩可以骑上火弩箭试试。这似乎确实让罗恩暂时忘记了斑斑。 太棒了，我可以骑着他来几次射门吗？ 于是他们一起出发去了魁地奇球场。为了照看哈利，霍奇女士仍在监督格兰芬多的训练，她像别人一样对火弩箭爱不释手。训练开始前，他把扫帚拿在手里，向队员们发表了一番专业性的意见。 看看他的平衡能力，要说光轮有什么缺陷，那就是尾部稍微有些倾斜，用了几年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有点拖泥带水。他们对扫帚把也做了改进，比横扫系列更纤细一些，让我想起过去的银剑，真可惜现在不再生产了，我就是骑着银剑学飞的，那是一种非常精美的老扫帚。 他就这个话题又说了一会儿，最后伍德说道。 霍奇女士，是不是让哈利把火弩箭拿回去？没有别的，我们需要训练了。 哦，行，给你吧，波特。 霍奇女士说。 我和维斯莱一起坐在那儿。 她和罗恩离开球场，坐在看台上。格兰芬多队员们聚集在伍德周围，听他做明天比赛前的最后指示。 哈利，我刚打听清楚拉文克劳的找球手是谁，是秋章。他上四年级打得很好，我本来真希望他不能参加比赛，他有一些伤病。 伍德皱起眉头，对秋章的彻底痊愈表示不满，然后又说， 不过他骑的是一把彗星260，跟火弩箭一比，那简直像个笑料。 他带着狂热的崇拜看了一眼哈利的扫帚，接着说道， 好了，每位队员开始吧。 哈利终于骑上了他的火弩箭，用脚一蹬离开了地面，那感觉比他梦想的还要美妙。他轻轻一触，火弩箭就有了反应，他顺从的似乎是哈利的思想而不是他的掌控。扫帚飞一般的掠过球场，速度之快 使看台变成了绿莹莹和灰蒙蒙的一片。哈利猛地拐了个弯，惊得艾利亚斯平内特失声尖叫，然后他做了一个控制完美的俯冲，脚尖擦过青草覆盖的场地，随即又迅疾升上空中。30英尺，40英尺，50英尺。 哈利，我把飞贼放出来了， 伍德喊道。哈利转了个身，追着一只游走球朝球门柱飞去，他很轻松地超过了游走球，看见飞贼从伍德身后窜了出来，不出10秒钟，他就把他紧紧抓在手里了。队员们疯狂地欢呼。哈利又把飞贼放出去，让他先飞1分钟，随即迅速追了上去，左躲右闪地在队员之间穿梭。他看见飞贼躲在凯蒂贝尔膝盖周围，便轻松绕过凯蒂，再次把飞贼抓住。这是最好的一次训练，火弩箭出现在队员们中间，使他们大受鼓舞，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最高水平，表现近乎完美。当大家再次落回地面时，伍德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可说，用乔治·维斯莱的话讲，这可是破天荒的一次。 我看明天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， 伍德说， 除非……哈利，摄魂怪的问题你已经解决了是不是？ 是啊， 哈利说着，想起了他那柔弱的守护神，暗自希望他能变得强壮一些。 摄魂怪不会再出现了，奥利弗，不然邓布利多非气疯了不可， 弗雷德信心十足地说。 好吧，但愿如此， 伍德说。 不管怎样，大家练得不错，我们回塔楼去吧，早点睡觉。 我再稍微待一会儿，罗恩想骑骑火弩箭， 哈利对伍德说。其他队员都朝更衣室走去，哈利大步走向罗恩。罗恩翻过看台的栅栏，迎面跑了过来。霍奇女士已经在座位上睡着了。 给你， 哈利说，把火弩箭递给了罗恩。罗恩脸上带着狂喜的表情，骑上扫帚，嗖地窜入逐渐昏暗的天空。哈利绕着球场边缘行走，注视着他。夜幕降临，霍奇女士突然惊醒了，她责备哈利和罗恩没有叫醒她，并坚持要他们赶紧返回城堡。哈利把火弩箭扛在肩上，和罗恩一起走出幽暗的球场，一边议论着火弩箭不同凡响的精彩表现，他出色的加速能力以及转弯时的精确性。走到半路，哈利向左边扫了一眼，看到了使他心慌意乱的东西，一双眼睛在暗中闪闪发光。哈利猛地停住脚步，心砰砰地撞击着他的胸膛。 怎么了？ 罗恩问。哈利指了指，罗恩抽出魔杖，低声说了句， 荧光闪烁， 一道亮光掠过草地，照到一棵树的根部，照亮了树枝。在刚刚萌芽的树叶中间，蹲着的是克鲁克山。 滚开！ 罗恩吼道，弯腰抓起草地上的一块石头。可是没等他再做什么，克鲁克山忽地一甩姜黄色的长尾巴，消失了。 看见了吗？ 罗恩气呼呼地说，又把石头扔了回去。 他还让他由着性子乱逛，大概想再吃两只小鸟，帮着消化斑斑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觉得心里一阵轻松。他刚才还以为那肯定是不祥的眼睛呢。他们又拔腿朝城堡走去。哈利为自己刚才的紧张感到有些羞愧，什么也没有对罗恩说，也没有再往两边看，就这样一直走到灯火通明的门厅。第二天早晨，哈利跟宿舍里的同学一起下楼吃早饭，他们似乎都认为火弩箭需要一支仪仗队。哈利走进礼堂，同学们都把脑袋转向了火弩箭，礼堂里一片兴奋的叽叽喳喳。哈利看到斯莱特林队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不由得感到极大的满足。 你看见他的脸了吗？ 罗恩回头看看马尔福，开心地说， 他不敢相信，真是太棒了。 伍德也为火弩箭的辉煌感到得意， 把它放在这里，哈利。 说着他把扫帚放在桌子中央，小心地转动着，让他的牌子朝上。很快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的同学纷纷过来观看，塞德里克·迪格里上前祝贺哈利得到这样一把出色的扫帚来代替那把光轮。珀西的女朋友佩内洛·克里瓦特问能不能让他拿一下火弩箭。 好了好了，佩内洛，不许破坏。 佩内洛仔细端详火弩箭时，珀西兴奋地说， 佩内洛和我打了个赌， 他告诉队员们， 十个加龙赌比赛结果。 佩内洛放下火弩箭，谢过哈利，返回他的餐桌去了。 哈利，你们可一定要赢啊。 珀西急切地低声说道， 我可没有十个加龙。来了来了，佩内洛。 他赶紧跑过去跟他一起吃一块烤面包。 你对付那把扫帚没问题吧，波特？ 一个冷冷的脱腔脱调的声音说。德拉克马尔福也过来看扫帚了，身后跟着克拉布和高尔。 我想试吧， 哈利漫不经心地说。 这扫帚有许多特殊性能，是不是？ 马尔福说，眼睛里闪着不怀好意的光。 真可惜，他没有带着降落伞，以防你跟一个摄魂怪靠得太近。 克拉布和高尔痴痴地笑了起来。 真可惜，你不能给自己再接一条手臂，马尔福。 哈利说， 不然，他就可以替你抓住飞贼了。 格兰芬多队员们哈哈大笑，马尔福眯起灰色的眼睛大步走开了。大家注视着他走到斯莱特林的其他队员中间，他们把脑袋凑在一起，无疑是在向马尔福打听哈利的扫帚是不是真的火弩箭。10:03，格兰芬多队出发去更衣室，天气跟他们同赫奇帕奇队比赛的那天完全不一样，晴朗凉爽，微风习习，这次不会存在能见度的问题。哈利虽然紧张，却也开始感到只有魁地奇比赛才能带来的那种兴奋了。他们听见了全校同学拥进外面体育场的声音。哈利脱掉黑色校袍，从口袋里抽出魔杖，塞进他准备穿在魁地奇球服下面的 T 恤衫里，但愿不要用到魔杖。他突然想知道卢平教授是不是也在人群里观看比赛。 你们知道要怎么做？ 大家准备离开更衣室时，伍德说道， 如果输了这场比赛，我们就彻底没希望了，就像昨天训练的时候那样废，我们肯定没问题。 他们走到外面的球场上，欢呼声震耳欲聋。身穿蓝色队袍的拉文克劳队已经站在球场中央，他们的找球手秋张是队里唯一的女生，她比哈利大约矮一个头。哈利虽然紧张得要命，也忍不住注意到她漂亮得惊人。双方队员面对面站在各自的队长身后，秋张微笑地看着哈利。哈利觉得肚子那儿异样地抽动了一下，他想着抽动与紧张没有关系。 伍德，戴维斯，握手。 霍奇女士干脆利落地说。伍德与拉文克劳队的队长握了握手。 骑上扫帚，听我的哨声，3、2、1。 哈利双脚一蹬窜到空中，火弩箭比别的扫帚都飞得快，窜得高。哈利在球场上空盘旋，开始眯着眼睛寻找飞贼，同时留神倾听场上的评论。解说员是维斯莱双胞胎兄弟的朋友李乔丹。 比赛开始了，本场比赛最大的兴奋点是火弩箭，哈利波特骑着它代表格兰芬多参赛。飞天扫帚大学上说，火弩箭是国家队在今年世界杯上的首选扫帚。 乔丹，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比赛的情况？ 麦格教授的声音插了进来。 没问题，教授，介绍一点背景消息吧。 顺便说一句，火弩箭有一个内置的自动制动装置，可以。 乔丹， 好的好的，现在格兰芬多控球，格兰芬多的凯蒂贝尔准备偷球射门。 哈利迎面掠过凯蒂身边，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金色的亮光， 却发现秋章紧紧地跟在他身后。毫无疑问，秋章是个很出色的飞行手，他频繁地超到哈利前面，逼迫他改变方向。 让他见识一下你的加速，哈利！ 弗雷德一边飞过去追赶一只瞄准艾利亚的游走球，一边喊道。绕过拉文克劳的门柱时，哈利催促火弩箭加快速度，秋落后了。就在凯蒂投中全场比赛的第一个球，格兰芬多那边的球场上一片沸腾时，哈利看见了飞贼就在靠近地面的地方，在一处栅栏旁飞来飞去。哈利俯冲下去，秋看见他这么做立刻追了上来。哈利不断加速，心里兴奋极了，俯冲是他的强项，还有十英尺了。这时拉文克劳的一位击球手打出的一只游走球突然冒了出来，哈利赶紧往旁边一闪，差一英寸就撞上了。而在这关键的几秒钟里，飞贼消失了。格兰芬多的支持者们发出一片失望的叹息，拉文克劳那头却在为他们的击球手喝彩欢呼。乔治维斯莱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，把第二只游走球直接击向那位惹祸的击球手，他为了躲避在空中翻了个跟头。 格兰芬多80-0领先，快看火弩箭的身手，多达此刻正在测试他的性能呢，看见他转身了吗？酋长的彗星根本没法跟他比，火弩箭的精确平衡能力尤其体现在长时间的。 乔丹，火弩箭花了钱要你做广告吗？赶快解说比赛。 拉文克劳把比分追了上来，他们接连进了三个球，格兰芬多只领先50分了。如果秋在哈利之前抓到飞贼，拉文克劳就赢了。哈利降低高度，目光焦急地扫视球场，差点撞上拉文克劳的一位追球手。一道金光，一对忽闪的小翅膀，飞贼正在格兰芬多球门柱周围盘旋呢。